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大律师公会主席谭允之表示，李波嘅事件再追问落去，亦都未必有更加多嘅进展，但系有好多问题仍然未有合理嘅解释。他形容今次是九七回归之后有关一国两制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因为事件触及港人的核心价值，包括言论和人身自由。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为香港人追寻答案，当权者必须要处理事件，如果不是会令到香港人心目中留下一条刺。他又说，在一国两制上，中央强调一国，而港人就强调两制，两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如果李波事件不能够纾解，落差只会变得更加大。本港大约有20万名少数族裔的人士，融乐会主席余志允希望政府趁落实免费幼稚园教育的机会，要求幼稚园为非华裔学生提供中文教育，令到他们从小开始学习中文。余志允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本港种族问题轻微，但对于少数族裔人士有偏见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过往以指定学校接收大量非华裔学生，令到他们同本地学生的接触机会减少。余志允认为，学好中文可以令到他们融入主流社会。 咁你都知道香港个教育制度咧竞争系咁紧要咧，如果嗰间学校系收越嚟越多少数族裔嘅学生咧，即系本地嘅家长咧，就唔系好想咧将佢哋自己啲仔女就送去嗰间学校，咁就变咗好快脆咧，嗰间学校咧系有八九成咧都系少数族裔，咁就形成咗一啲咧好似系种族分隔嘅现象啦。90%+都系巴基斯坦人或者印度人，佢都系讲翻自己乡下话嘅话咧，佢学唔到中文。你每个星期或者是教十零个钟头中文是学不到的 嘛。他又说，融乐会希望改变政府的政策，将少数族裔融入主流学校，政府似乎愿意接受。转下其他消息，美国民主党在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举行党团会议，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个传媒的调查说，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在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胜出，亦都是夏威夷领先对手希拉里。桑德斯表示，期望在余下的提名战中反超前希拉里，最终代表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选。希拉里目前所赢得的党代表票仍然大幅抛离桑德斯，桑德斯需要在余下的州份取得2/3的党代表票，才可以在7月的党提名大会获得提名。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和暖，本周中期渐转潮湿有雾。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5%。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我是新西兰天然鱼油丸，是选用特级鱼油和天然蓝莓混合而成，混合儿童成长期多种所需营养，乐得健儿童咀嚼鱼油粒，每日一粒，令你小朋友自升自叻。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话不如接电话咯，好冇啊？ 好啊，好紧张。 你等咗好耐啦。早晨啊，林小姐，第一位嘅听众啊，今日你好。 早晨，林小姐你好。 早晨。 你好，你好， 李巨明啊， 师傅喺度啦，已经 系啊，咗好耐啊，我 个个都咁讲你啊，打入嚟你都叻， 好好叻噶啦， 好叻女。 咁啊，阵先咧，工作人员咧就递一啲你个八字过嚟俾我啦。咁我咧就要公开读一读，不如叫阿林记读下啦。我今日把声唔靓， 我尝试希望冇读错啊，我惊失礼啊。好，辛亥、丁酉、寅戌。丁 嗱，为咗只要大家跟得好啲咧， 系 再详细读下嗰个八字，等我哋嘅听众咧都一齐玩下呢个游戏啊，帮你一齐算下命嘅。 好， 你逐个字描写下先，咩叫辛亥啊？ 金水 辛系咩个辛啊？ 诶，师傅系五时，中午个五。 哦，你改咗啊？丙午。 哦 哦，唔系啊，系五时啊，系。 我又未惊过， 随时都可以帮你计到嘅，师傅。 随时帮你计到， 冇错。 五八， 好啦， 辛亥辛系辛苦嘅辛， 唔该晒， 唔好客气。亥咧就系咳嗰个咧，即系你咳嗽话冇咗个口字嗰个亥 啦，系啦，辛亥 系啦，丁就唔使讲啦，系啦，稳丁个丁啦， 丁屋个丁， 系啦，冇错啦。有时咧就系饮酒嘅酒字冇咗三点水，冇错。任就系企人 边， 系 啦， 冇错。率咧就系成功嘅成，不过咧就唔系冇咗个勾，得翻一划嘅啫。咁啊头先所讲啦，丙午就好易啦，系啦，即系小丙个丙啦，少咗个火。 好啦，咁啊林小姐咧就系我哋批呢个八字嘅时候咧，我又教住捉住大家只手啦。 好啊， 咁而家美仪都学紧啦， 有学 嘅 大家。 嗱，逢一个八字一摆喺你面前咧，你第一样嘢咧，先要将第三格嘅上面个天干咧捉住佢。 系 嗰个字咧就系佢嘅五行所属啦。 系 咁啊，下美仪啦，咁啊林小姐系属乜嘢咧？ 水啊！ 吓咁啊，叫咩水啊？嗰个叫 壬水， 壬水，壬水。咁啊，通常女性咧就最好系阴性好过阳性嘅。嗱，呢个壬水系阳性嘅， 系阳水嚟噶。 癸癸诶，阴水咧即系阴性嘅水咧叫癸水，或者叫癸水。咁啊，通常女性咧系阴性嘅日元咧就系好啲。咁啊，男性咧就阳性好啲。咁如果譬如以女性佢系壬水咁样计咧，就即系话佢本身虽然系女性。但系佢有一种阳光嘅合宜精神，咁啊、林小姐佢本身系咪有啲即系男仔头嗰啲气质，中意保护下人啊？啲有啲男仔气质噶，你觉得系咪？你觉得自己系咪自细咧咁啊？ 都系 佢把声 系啊系。 嗱咁啊，逢真壬水命嘅人咧，嗱美仪好中意留意啦。呢、个壬字咧，原来系同股票有关嘅。 哦， 吓。即系逢身任水嘅人咧，通常都会买股票，同埋甚至系做股票行嘅经纪，都系任水人嘅。咁所以其实阿林小姐咧，佢系任水命，而系生于秋天。秋天系酉，呢个酉系最生任水嘅。所以咧造成咗咧呢个鸡嗰个字啊，大家留意个鸡字咧，系生好多任水嘅。咁所以其实林小姐咧系一个身强到不得了嘅八字。旺到点呢？阿林小姐，你旺到点呢？壬水系黄河长江，讲嗰个贵嗰个酉字呢，系大嘅冰雪溶解。咁你系一个黄河长江泛滥嘅人， 哇！ 咁呢老公呢就系黑住你嗰个叫老公，你明唔明啊？咁有一个老公仔走嚟喺你河边嗰度呢，就系一个石头嚟嘅，就要我要挡成条黄河长江咁 啊！ 哇！一出到去嗰啲黄河长江，你啊，即系讲我唔一声就冚熄咗嗰个，冚咗个石头， 唔知碌咗去边啊？ 冚咗个石头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系话如果佢唔自告奋勇出嚟去追你呢， 系 啊，即系佢 匿埋 匿埋咧，咁啊冇事啦。佢自告奋勇出嚟有咩后果啊？俾你。 冇淹没咗啦， 淹没咗啊！即系死鬼咗， 即系大家利是噶啦， 系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一路落嚟，我够胆讲咧，即系你去拍拖咧，你系永远要揾一个能够降服到你呢个黄河长江嘅人咧。佢个八字咧最基本嘅一样嘢咧，系一定要生喺夏天先得，因为夏天系火多，咁啊火可以生土噶嘛，咁所以一定要夏天，系咪啊？咁你谂下咧，如果你黄河长江上流嗰个冰啊融紧雪。而家你下流嗰度，如果仲冻冰冰唔掂啊，要热辣辣啦， 顶得住啊！ 咁跟住咧就要生好多泥土喺条万里长城， 顶都顶佢啊！ 所以你基本上系要嫁俾一个人，嗰人叫万里长城。咁即系譬如， 即系好多土啊， 系啦，有啲火喎。咁你谂下，如果你撞到个男仔，个男仔叫阿长城，喂， 有啲料到， 系 咪啊？关键系咪姓万嘅叫万长胜？诶，咁你点？ 有冇啲咁嘅 friend 啊？ 讲笑，冇啊！咁又冇遇过，睇个八字知啊。因为你由十二岁到四十二岁咧，行咗三十年嘅水地， 嗯， 仲行水咪就更加冇。 哇！嗱，你讲未？而家你毕业啦， 恭喜晒！ 你明唔明啊？再行三十年呢个水地咧， 咁边度仲有？边度 反南中嘅反南？ 系咯。 行完呢个啦，而家行入去嗰个木地就喺个森林，有冇用啊？你话 都冇乜用，好似嗬， 少 好啲啦， 好啲啦，即系你用啲花草树木，吸下啲水，等佢冇嗰条河流冇 咁 癫 啦， 癫啦。 但你基本上都要喺条万里长城去挡你。咁你谂下嗰个男仔咧，即系如果你要嫁咧，嗰个男仔要几大嘅能耐先可以降服到你呢个林小姐？ 嗯， 幸好， 嗯， 幸好啊。你系丙午时，你都唔知系唔系啦。即你讲丙午时，因为你如果丙午时你好啲， 嗯， 点解咧？ 十二点零，十二点半 系啦。嗱，又考个江美仪啦。 嗯， 佢个出世嘅时候叫丙午时系乜嘢咧？丙系太阳， 系啊系啊。 午咧就一嚿热泥， 哦， 上边有个太阳就晒住个热泥， 系， 嗯。 咁然后佢出世嗰日咧，下半月咧个戌咧就有乌乌狗狗喺万里长城， 系啊系啊 嘅一月， 嗯。 咁呢个话咧，即系话咧。个八字里面咧嘅后半月咧就都几多火土， 系啊火土， 咁系代表咩？即系一个人嘅后半月好多火土，系代表咩啊？ 晚年好咯， 有乜嘢啊？ 有老公啊？ 系唔系叫老公？佢叫白一公，好争好远嘅老公同白一公， 系 即系话咧呢个林小姐咧， 要系咪？ 系啦，喺晚年先至护到一个系。八一公 有个盘， 吓有个老盘， 嗯，咁都好过冇啊，吓几时？ 嗱，你而家四张四，咁啊睇呢个八字里边咧，你竟然啊，喺四十七岁到五十二岁咧，好啦，呢个又考啊我哋嘅新生学生， 嗯 嗯， 啊江美仪啦，佢竟然行入去一个叫人木运， 人木运啊系， 嗱人木运咧，你啱啱学咧就唔识啊， 唔识 啊，可能系林记识， 嗯， 你知唔知个人木即系老虎啦，加只狗再加只马系乜嘢？三合咩啊？ 三合 火局。 三合火局 叫人五戌， 系 即系我哋讲紧香港嘅死文文买嗰三个，咪就呢三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咁即系话，当佢去到四十七岁到五十二岁嗰五年咧，呢个林小姐咧就喺嗰个黄河泛滥嘅情况之下咧，突然间咧就喺隔篱咧就有一扎火，生咗好多泥土，系咪啊？咁嗰个火咧生个泥土系老公，火系佢。奶奶 哦，奶奶啊， 奶奶 哦， 咁即系话呢个人咧，即系呢个林小姐咧，喺得到一个奶奶嘅眷顾同保护之下，保护咗一个 火俾佢啦， 一个男人， 个男人俾佢啦， 去嚟到同时硬住佢，咁即系代表里边有火系代表佢财富，即系话佢未来嘅奶奶咧俾好多钱啊林小姐， 哇发达啦！ 第二佢奶奶中意到林小姐不得了，因为佢系火啊嘛，佢咪中意呢个好多水同好多金，使到佢调协咯。所以你未来所识嗰个男朋友，亦即系个老公仔咧，系绝对系因为佢阿妈介绍你嘅。 咁你即系同呢啲朋友联络下感情咯 ，Auntie 嗰啲啊要系啦。 好啦，咁我讲到多，当然你啊心急到我知你问咗我几次，唉，好心急，好心急。 几时啊？成日问你。 几时啊？几时啊？咪仲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你属猪啊嘛，猪同咩？同老夫合局啊嘛。 嗯。 喺四啊七到六五，头先我哋讲话行嗰五年啊，将会合咗火局嗰个。 系啊系啊。 呢个字同呢个猪系合局。即系话将会有一个属老虎嘅人，系将会进入你嘅命宫里边，系成为咗你嘅亨利，系四十七到五十二岁嘅时候。 OK 啊，我觉得。 而咧喺嗰个四十七到五十二岁咧，三年之后，咁我头先同大家讲，2016年咧。而两年到三年之后咧，有一个年嘅，2018年系戊戌年，戊戌年系万里长城年， 啱佢咯。 2019年系呢个己土年，己土年系老公年，你真系2018年拍拖，2019年结婚 啦，恭喜晒你啊， 恭喜 晒 梁小姐， 掂唔掂啊？明唔明啊？ 2019年 拍拖， 有啊，就已经 2019年就结婚，但系咧就要边个咧就系要你嘅 阿奶奶，未来奶奶帮你嘅， 奶奶识咗你先，然后佢介绍个仔俾你。嗱，仲有一样嘢你要留意，你未来个老公咧系比你年纪细嘅。 诶，哦，呢样嘢咩嘢 属虎啊嘛？ 点解？因为因为呢个火咧，系喺佢嘅仔女个格嗰度啊，即系代表住佢未来个老公系比佢细，所以好大可能性你系识到一个老太太，个老太太好多身家等住俾你嘅，咁啊，然后咧个仔，咁个仔啊，个仔 嗰个条 件咧，个条件应该差少少，咁咧，因为喺呢度睇得到，佢要顶住你嗰个黄河长江咧，所以佢多数都系一个咩啊？多数都系一个好要金要水嘅人，所以通常都系夏天出世。夏天出世嘅男士通常嚟讲面面暗疮啊，同埋咧满面一嚿嚿啊咁样嘅，所以都未必未必系一个英俊嘅男士。但系你系有呢一日嘅，咁咧你就喺呢一个嘅时间咧，系顺延度过咗20年嘅爱情生活。 哇， 好好啊！ 喺你嘅67到72岁嘅时候咧，你咧又行一个金运。呢、这个神同呢个酉合成金，金在生水个黄河，作人生嘅第二次嘅犯难。你喺你嘅67到72岁嘅时间，你再犯难一次嘅时候，嗰嚿泥无论几大嚿，都俾你冚过。所以你喺67到72岁嘅时候咧，会失去你呢一个满面暗疮疤嘅老公仔， 好好珍惜。啊、 好啦，师傅都睇到嘅呢啲嘢。 系啦，师傅仲有好多电话，我哋唞一唞，转头继续 好 听电话，好唔 好？ 好。啊，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公路咁命，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诚意邀请发在生情线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世界随意门。 一年一度英国硬汉大赛已经系啱啱1月尾举办咗啦，由1987年起已经举办咗29届，今年更加有超过5000人参加咗呢项盛事啊！这个被誉为世界最艰难、最消耗体力的比赛，参加者是要做27个任务的，当中包括要在火堆和泥滩入面跑步，还要趴在地下爬过铁丝网，听落都真的挺难啊！最重要的是参加这个比赛是要签生死状的，都有这么上下危险性，你们又有没有胆挑战先？有的话、不如你练好体能再储下钱先飞过去参加啦。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非常班房，逢星期一下午4:30至5:00，世界随意门，同你分享世界各地趣事特别事。 我杨小芳细细个就因为意外冇咗双臂，冇手咪用脚咯，我一样做到艺术创作，有同冇生活一样咁精彩。人生一定会有挫折，有困难，可能系学业、工作、感情、经济，又或者健康，冇困难系解决唔到嘅。搵屋企人同朋友倾下，或者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办法总比困难多。爱惜自己，爱惜家人。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咁我哋又继续噶 第二位嘅听众啦，好好运嘅谭小姐，早晨。 哇，心急啦你。 你好啊，李师傅，你好林基。 嗱，我话俾你听咧，无论我点答到你，你打到个电话入嚟咧， 已经行运啦。 值得你买六合彩整翻几味嘢啊！ 系啊，去买六合彩先。 哎呀， 唔好意思啊，我系想问一下咧，我嫁唔嫁得出家？ 真系好心急、啊。 咁你自己照下个镜，睇自己靓唔靓女啊？ 哎呀， 首先要睇下自己啲肩门有冇物啊， 有冇啊？ 鼻有冇物啊？嗰啲， 我咧其实咧有睇噶啦，咁咧我咧已经安排咗咧去脱物啦，同埋 有啊， 整只牙 真系有。 不过咧，真系有啦，中晒啊！你讲嗰啲咧唔嫁。唔出嗰啲特徵全部中曬噶啦， 但你可以改，係咪啊？ 你改係啦， 牙都搞埋咁好。好嘛， 系啊， 好啦，咁啊，你个八字到我手啦，咁我帮你对对先，系咪1981年2月9日下昼7点嗰个？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嗱，你俾阿林记去演绎下你个八字先。 我有见到咧，头先嗰三个字啦，师傅，嗱，我再读多次系嗰个先啊，辛酉， 鸡， 人，戌午，同埋寅戌， 系啦。嗱，大家咧诶，听众咧，咁啊最好写低，我即刻教大家绝招， 好啊、 一定要写。嗱，今日写，辛酉，辛咧辛苦个辛啊， 酉咧就系鸡个意思， 系啦，酉字我生水， 跟住咧庚人。庚咧就好似好好似个康字嗰个庚啦，人咧就 是、 老虎啊， 系 个人啊，即系唐人啊， 演出个演字 嗰个人。好啦，跟住戊午，戊午吓，戊午就系戊，戊戊就好似个成功嘅成字， 冇咗 嗰个字系戊午。跟住壬戌吓，壬就壬水个壬啦，戌咧就 系 一只狗个戌啦，壬戌。 系 喂，谭小姐，你睇咩电话啊？ 我 吓，你喺你度倾紧啊吓，嗱，而家我嚟啦，我帮你解话啦吓，嗱，你咧就 系、 是、要睇第三格啦，上面嗰个叫戊土啊嘛， 戊土， 戊土即系你原来属土嘅，系一嚿泥嚟嘅，咁、你呢嚿泥咧生于一个咩月咧？一个人月，呢、這个人咧、就系、是、只要佢见到午同埋戌咧，就会叫做系三合火局啦， 哇，咁佢咪合晒， 咁你咧？就直成系三个火局嘅大佬，点解咧？戌午人三个字咧，系直成着咗火。吓、你呢个咧就同陈先个女仔相反，即系个天个天玩我。陈先嗰个咧就啲河流咧就反弹， 系啦。 呢个咧就 系 一嚿泥，不过咧俾啲火烧到咧，嗰嚿泥咧成着晒火啊。嗱，美仪如果有个女仔，佢本身系当系一嚿泥嚟嘅，而家着晒火。木系代表个男朋友，嗰、嚿木敢唔敢卖身？ 梗系唔敢啦。 点解？ 烧死你啦！ 系啦， 系咯， 喺好远啊，已经窿咗啦。如果怼入去 得啦， 甚至插埋落去嗰个泥土度， 宣布死亡， 翻出嚟会点啊？ 翻变灰。 咁即系话敢唔敢斗佢啲男人？ 唔敢啦， 即系话一斗佢就死梗， 就死梗、啊。 有啲咩名字系代表呢啲字？呢啲女人好难听嗰个咧。 你睇阿谭小姐笑到， 所以谭小姐基本上咧，你咧就热到咧系咁。咁咪跟住呢，你係38岁之后呢，你跟住都係行咗20年啲火啊，五火啊，尾啊， 我都係火 啊。咁你咁搞法，你而家35岁三年之后再将呢嚿泥着火嚟， 再加 摆落去嗰、那个 焗炉度， 焗炉嗰度再揿最热，再煲煲你。咁点算啊？ 咁点算啊？师傅就 系 咯， 你明唔明啊？咁你完全 系啊！我明啊！我而家明啦， 你 咁样讲， 你明你自己系一个会杀人嘅凶手嚟。好啦，咁啊，好啦，唔使担心，呢个世界有李居明喺度，系有救嘅。 好彩 啊！因为隔篱有个雪柜啦嘛，将你摆个雪柜嗰度。好，郭美仪摆个雪柜度又如何呢？ 咁好好多，起码个泥唔使着火先啦。咁啊土个木喺个泥土咪会生长咯。 系啦，咁即系话只要将阿谭小姐唔好摆喺香港。 哦，移民， 将佢摆咗英国又如何呢？ 哇，咁就 跟住摆一扎鬼佬嘅中间，嗰扎鬼佬全部都系金 金嚟嘅。 喂， 跟住英国就系一个金嘅仓库， 掂到不得了咁样。 将佢摆咗英国之后，佢 我输 喎。哇，成扎鬼佬抢住抢。 哇，移民。 因为佢哋全部已经去咗英国，已经唔热啦， 系啊， 跟住啲鬼佬本身系唔怕热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佢中意热添啊。 咁而家你就明点解，即系香港啊，或者你东南亚好多，即系丑丑地样，我哋唔系丑样啦，即 系 好有 唔系一个传统嘅， 唔好传统样嘛， 即系呢样嘛，唔系咁样。点解啲鬼佬嗒晒糖咧？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哋中意呢啲窿窿地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啊，谭小姐你系窿窿地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个样咧就系呢啲咁。咁所以咧，哎，我又发现咗粒星喎，喂，你个驿马星就喺水同木，水木系你老公星，木系你老公星，直成已经写明系你嘅男朋友或者你个老公系我。外国人噃， 等紧你啊！ 等紧你啊！ 讲明系害啊，直成系讲明猪年， 猪年啊！ 直成就系2019年己亥年嗰年，又有个鬼佬追你，问题你要唔要啫？ 要唔要啫？ 喂，但系我代谭小姐问，喂，唔要就点咧？ 唔要咧就一路烧落去咧。就 冇乜仇嘅啫， 佢咧就会好饥渴于嗰粒星叫孤神寡宿， 系、哎、咁就弊啦。 孤神寡宿就 要啦， 就等于出家星嘅啦，大佬。 乜出家 系咪啊？咁咧，其实你呢个八字咧个火咁多咧，好大可能性咧，其实即系你阿妈太强势， 系咪咧？妈妈系咪？系咪啊？ 咁多火嘅， 都 强噶， 都 强 噶，系啊。所以其实你借啲机会咧，系离开佢，由去英国嗰度一个人独处，咁你咧？冇咗阿妈嗰个火生土咧，原来你系快搞得，亦即系话原来喺过去，无论你识咩男朋友都咧，原来第一个踢爆你嗰个咧就系阿妈。 你要离巢啦， 你快啲要快啲快啲去英国啦。 所以你而家快啲要独立， 系啦。 嗱，你贴咗啲 mark 之后，然后整埋你啦，之后咧，然后2019年嗰年咧，你就咬住牙根咧，就去英国嗰度咧去住下或者旅游啦， 系啦，玩下先。 咁然后咧，我教你一招，真系一定教得出嘅。 点啊？ 去到英国嗰度嘅时候咧，就揾好多嘅婚姻介绍所，就同佢讲，你话我而家要嫁，我要嫁鬼佬， 外国人吓， 咁咧就讲明嘅，嗰个人一定要生于冬天，即系11月8号到第二年嘅 冬天啊，记住 8号，你明唔明啊？嗰个人如果耶稣基督出世嗰度附近嗰啲 圣诞节嗰啲， 系啦，你明唔明啊？就系12月啦，你明唔明啊？咁你话我相睇一下，你明唔明啊？咁而订金咧就系咁以收翻500万甚至1000万订金，或者一定要买层楼俾你嘅，你明唔明啊？ 真系可以咩？ 点解唔可以啫？系咪先？嗱，头先我讲有道理 啊， 婚姻介绍所有冇先呢个世界？ 你可以问佢讲条件，佢再筛啲人俾你拣。 咁跟住我同你讲，11月8号到1月8号出世，仲有一样嘢，仲住之外，你嘅名教嘅， 点啊？ 就系唔使睇你都去嫁啦，只要系嗰月得噶啦。 哦， 就系嗰年系嗰月，因为你2020年结婚噶嘛，八字写咗啦。 哦， 天喜星在子啊， 系 做喜事，系喺2020年嘅老鼠年嘅老鼠月， 老鼠系 做喜事，即系2020年嗰个嘅12月到1月份嘅时候，你做喜事有双喜临门啊！ 哇，点啊？一次过 双喜临门嘅意思，你衰在35岁啫。如果早少少啊，嗰阵时41岁高龄产妇，否则嘅说话呢个双喜分分钟又喊添啊。所以根本好易啫嘛，我就唔明你啲剩女搞来搞去唔知做乜鬼，去外国就揾婚姻介绍所，跟住咧就系揾你个六字诀，总之你几时出世， 冬天出世 加六减六，咁你呢个几时太多火啊嘛，咁啊当你好热啦，咁你咪用个冬天咪搞掂。 我帮阿谭小姐问埋多个问题，喂，大个定细个去嘅？ 咦，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嗱，木咧呢个八字里边咧系喺佢个先天性呢度嘅， 系 呢度呢位， 系， 所以应该系大佢5到10岁到咗。 喂， 唔系好多， 5-10啊， 唔系好多， 唔系阿伯嚟噶，唔系阿伯嚟噶 ，OK 啊 ，OK 啊， 可以沟通到嘅系， 系啊，嗱，咁咧就你啊， 可以相起咯，可以。 嗱，你啊土生金啦，嗱，金咧就你嘅子女啦，第一系渺茫啦，点解咧？因为金咧，你系到38岁前都可以生 B B， 但 系 你 因为呢个。字咧系金嘅长生，所以换句话嚟讲咧，喺嗰个嘅2021年，即系你结咗婚之后嗰一年咧，其实系嗰年你开咗个金库咧，系有得搏嘅，因为嗰阵时佢啱啱过咗40岁，咗40几岁， 系咯， 35+5。都系40岁 啦， 42岁之前可以生，所以喺八字里面咧，我应该系咁样祝福你嘅，就 系 话只要你2019年你咬住牙根去得到英国，然后喺英国里面你嗰年一定会识到个男朋友，唔使一定翻介绍所，你喺嗰度住超过咗住个3个月，你一定识到外国人，识到嘅时候咧一定有人追你，嗰一年因为嗰年你有无量嘅呼声嘅，嗰年系行亥啊嘛，亥呢个猪系你生好多呼声嘅，咁咧然后咧你就喺嗰年咧你就结婚兼咧喺2020年结婚咧， 系 2021年嗰年系已经你打开咗你个 系咯， 你个仔女星 有 B B。 2021年你已经可以陀 B B。2021年嘅年尾或者2022年咧，你已经做人妈咪啦。 真个混血儿出嚟 系咪啊？本来系剩女冇得救嘅，喺我嘅加持之下掂，但系你要将你摆喺个雪柜度，亦即系摆 英国。 好啦，如果你去唔到英国，仲有一个 case， 仲有地库啊！听住， 最就系去澳门。 近啲， 澳门就系 离唔开妈， 但系澳门系小雪柜 啊，唔够英国劲。 但系澳门其实都得嘅，因为但系咧呢个 case 唔好咬住牙嘅英 国。去英国啦， 但系你记住英国 先啦。 你唔好到时话诶睇咗唔知好唔好，阿妈帮我睇下个男朋友好唔好啦， 自己决定啦。 你寄嚟俾你师傅过， 你嫁咗先至话俾阿妈听。嗱，老豆就唔记啊，老豆可以知，阿妈 先斩后奏， 嫁咗先至话俾阿妈听。咁你有机会啦，阿妈。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系好啦， 点啊？ 系哦。 啊、我想问埋咧，因为咧，我如果计我个月份咧，我应该系卧水。 噶嘛，唔系卧火噶嘛。咁但系如果我而家火咁多，咁我想问下我 唔系啊，你合咗火局啊，小姐， 系啊，你个合火局啊， 你因为出世嗰个月咧，嗰个咧就是个人木啊，人木咧会打开个火嘅仓库，一遇到只狗就会打开。你个八字好不幸嘅生日戌时，如果唔系戌时好啲，所以你唔好养狗，唔好养猫，唔好揸红色车。OK， 而家即日开始咧，食多啲鱼生。同埋呢係去英国吓、啊、去英国去旅行或者做半年嘢或者去玩几个月囉好嘛 好 你倒来呢度啦但要系嗰年先得喎你唔好呢一两年喎要去到2019年嗰年你作人生最重要嘅抉择喎、就喺嗰边嗰度掠一个鬼佬返嚟喎 ,ok? 好加油 为港争光 好下个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系 Fred 郑俊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